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9号星期四，农历11月初6，北京晴，7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2021南南人权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同冰岛总统就中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克强同冰岛总理互致贺电。 习近平致电祝贺舒尔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李克强向舒尔茨致贺电。 李克强同比利时首相举行视频会晤。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 逆风而上，稳健前行。中国之声年终经济特别报道奋进2021今天播出。双碳目标引领，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 我国快递年业务量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 追寻精神密码，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为您讲述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美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6万例。世卫组织表示，已有5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奥密克戎毒株。 俄罗斯外交部就美军用飞机威胁空域安全一事向美驻俄使馆递交抗议照会。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2021南南人权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呵护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实现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时代赋予世界各国的责任。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党。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以发展促进人权，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功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权发展道路，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14亿多中国人民在人权保障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人权实践是多样的，世界各国人民应该也能够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2021南南人权论坛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人民至上与全球人权治理，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主办。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冰岛总统约翰内松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冰建交50年来，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冰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冰关系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不断取得新进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约翰内松表示，冰中友谊深厚，双方在贸易、旅游、文化、教育、科研等诸多领域合作密切，希望双方保持对话沟通，共同努力构建两国繁荣、幸福、安全的未来。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冰岛总理雅各布斯多蒂尔互致贺电。李克强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冰关系，我愿与阁下共同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冰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大发展。雅各布斯多蒂尔表示，冰中自贸协定的实施和双边贸易增长，不仅促进了双方相互理解，也拉近了两国人民距离。北京冬奥会将为深化冰中关系提供新机遇，期待双方继续深化合作，开创两国更美好的未来。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奥拉夫·舒尔茨，祝贺他当选德国联邦总理。习近平指出，中德两国互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多年来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办成许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以及世界的大事。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中德加强沟通和合作，共同支持全球抗疫，推动经济复苏，展现了大国责任和担当。我高度重视中德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明年两国庆祝建交50周年为契机，巩固并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德关系迈上新台阶。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舒尔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表示中德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期待同你建立并保持良好工作联系，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充实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德友好互利合作再创佳绩。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7号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同比利时首相德克罗举行视频会晤。李克强表示，中比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主席和菲利普国王互致贺电，中方高度重视中比关系，我们愿同比方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中比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指出，比利时在生物医药、微电子、现代农业等领域科技实力雄厚，中方愿同比方深挖上述领域合作潜力，在合作中将致力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举行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促进民心相知相通。李克强强调，中比都是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中方愿同比方加强在多边框架下的对话、协调与合作，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李克强指出，比利时是欧盟重要成员，布鲁塞尔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希望比方为促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德克罗表示，比中建交50年来，双方交往密切，比方很高兴成为中方的合作伙伴，珍视双方合作成果，希进一步深化两国政治交往，克服疫情影响，加强双方直接交流，扩大在投资、贸易、医药、科研、知识产权等领域合作。比方愿同中方一道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比方愿为促进欧中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通知要求，一是加强学习培训和宣传工作，于2022年6月前完成对现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二是依法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加强立法释法工作，依法合理设定罚款数额，坚持过罚相当，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三是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的实施，不得为了处罚而处罚，坚决杜绝逐例执法，严禁下达罚没指标，不得在未查明违法事实的情况下一刀切实施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等行政处罚；四是持续改革行政处罚体制机制，积极稳妥赋权乡镇街道实施行政处罚；五是加强对实施行政处罚的监督，加快建设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 中国经济年终特别报道，奋进2021。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随着碳达峰、碳中和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不断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特别报道《奋进2021》今天播出，双碳目标引领，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韩志涛。 滕永祥是福建一家钢铁企业的副总调度长，在他看来，要实现有效减排，就必须准确地进行碳排放测算。12月初，全国首个省级碳市场综合服务平台在福建上线启用，只要通过大数据，就能查询到本企业碳排放量和碳配额相关数据。滕永祥一下就摸清了家底儿， 可以查到同行业碳排放产度进行对标吧，不断的去发展我们自己的这种降碳减排的这种方式技术，实现低碳减排。 本月全国碳市场也进入了第一个履约周期的结算时间，重点排放企业交易意愿明显上升。数据显示，自今年7月16号正式上线启动到昨天，全国碳市场已累计成交碳排放配额超过6344.67万吨，成交总额超过26.61亿元。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陆冰清说，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有序，石化、钢铁等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具体方案正在推进中。 全国碳市场作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支撑企业快速的有效的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保障平稳有效运行的基础上，把全国碳市场往更高效这么一个方式去发展。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下，绿色低碳的理念正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变革之中。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2.3%，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5.2%。截至10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大关，比2005年底翻了一番。国网浙江杭州供电公司能源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杨轩说，通过大数据精准计算出每家高耗能企业每天的可用电能，实现了倒逼行业转型升级的目标。 到了今年10月，杭州每万元产值仅需能耗0.29吨标煤，已经优于欧洲的平均能耗水平。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生态文明体系治理更见成色。前10个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超过87%，北京1到10月 PM2.5 浓度降至32微克每立方米，比去年同期低11.1%。在3641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到82.6%。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田承川说，未来将继续以双碳为抓手，以更高标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突出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推动能源、产业、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000亿件，已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快递支撑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农产品销售额、制造业产值和跨境电商销售额再创新高。 连接城乡，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快递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目前啊，我们日均服务的用户的数量7亿人次。 从结构来看，今年1000亿的快递业务更多承载着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乡的使命。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主任王峰： 现在我们全网每天的快件量大概是3.5亿件左右，有1亿件的包裹是下乡送到千乡万村、田间地头的，充分凸显了邮政快递业在促进消费升级、畅通经济循环方面的重要作用。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北斗耀星河，初心写传奇，为您讲述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 5、4、3、2、1，点火！ 点火！ 点火！ 曾有人问，国外的 GPS 系统已在全球广泛使用，为什么我国还要自主研发、另起炉灶呢？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副总设计师、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说，上世纪90年代，我国商船曾在公海航行过程中被无故中断 GPS 信号， 必须要有自己安全独立的视频基准系统，一定要把非常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卫星导航系统要搞上去。 1994年，我国规划北斗蓝图时，这一领域还是空白。2000年4月18日，中国向国际电联申报频率位置获得批准，按照规则必须在7年内发射导航卫星。谢军回忆，来自300多个研制单位的8万北斗人卯足一股劲儿，终于在距离7年之限只剩不到4个小时的紧要关头，成功发射了首颗北斗二号卫星，并传回信号。 这个目标是不能动摇的，当时就想勇敢地往前走。 从1994年到2020年，从北斗一号到北斗三号，历时26载春秋，44次发射。在几代北斗人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终于自主建成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服务性最高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更为世界贡献了全球卫星导航的中国方案。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平： 北斗三号我们这个卫星系统所有的核心器部件已经全部实现了自主可控。 梦想永不止步，作为下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的研发人员，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主管设计师陈秋丽深深明白，北斗精神将如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永远照亮新时代航天人前行的方向。 在西昌指控大厅保障发射成功以后，那个瞬间黑白颠倒的每天的奔波，以及出差回来以后对同事献上的大红花，感觉一幕一幕的，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觉我在走前辈们走过的路，有种青春无悔的感觉。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福建省长汀县多年来持续加强水土流失治理，让昔日贫瘠的火焰山变成今日百姓安居乐业的金山银山，总结形成了被国际认可的具有示范借鉴价值、可复制可推广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的成功实践。总台驻福建记者万存玲、福建台记者刘学报道。 鸡蛋在那边可以熟啊。 长汀县侧武镇南坑村人支部书记沈腾香至今都记得，年幼时因水土大量流失形成柳村不见柳、河比田更高的景象。1997年，沈腾香开始担任村支书。 我们种的是油麦谷嘛，那一开始的时候人家都不愿意种，我们这个全体党员示范，我们就硬着头皮去种。第3年的时候，有种的人啊都有收入，有几户卖超过了10000块，有经济效益以后，家家户户都上山了。 经过多年治理，长汀县探索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多策并举、以人为本、持之以恒为核心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长汀经验，绿色生态效应显现。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那2011年的时候，我们水土流失率是10.26%，到2020年底是下降到了6.78%。2011年人均纯收入是7086元，到2020年是上升到了17816元。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引领和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2017年，福州市在与甘肃省定西市的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将长汀经验带到定西，探索生态扶贫。2017年至2020年，定西市生态林面积超20000亩。定西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朱永庆： 即使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一项呢生态扶贫工程。 今年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践成功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生态修复典型案例，作为世界生态修复实践成功范例向全球公开推广。 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2021南南人权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专家学者、驻华使节等近400人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南南人权论坛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论坛的主题为人民至上与全球人权治理。 与会嘉宾围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人权保障、反贫困与发展权的实现、多边主义与全球人权治理、全球人权治理中的发展中国家角色等议题展开研讨。与会嘉宾们指出，各国都可以而且应当走适合自身国情和人民需求的人权发展道路，全球人权治理要由各国共同商量。一些西方国家自诩人权卫士，打着人权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服务自身政治目的，是假人权真霸权。与会嘉宾们表示，中国先明提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为国际人权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教育部、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共青团中央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三季不负韶华国聘行动大型融媒体招聘活动昨天启动。首个特色融媒体招聘专场碳达峰、碳中和专场同步开启。据介绍，今年高校毕业生总规模将首次突破千万，达到1076万。确保毕业生稳定就业是总台践行国家媒体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国聘行动前两季共入驻企业24000余家，提供职位超过235万个，有效助力了六稳六保工作。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国民主建国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昨天以视频会议形式在京召开。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代表民建第11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辜胜阻主持开幕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共19届六中全会精神，听取和审议中国民主建国会第11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及中央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内部监督工作条例等。会议提出，民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政治交接，确保换届圆满成功，巩固自身建设成果，强化使命担当，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20大和民建12大胜利召开。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44例，其中内蒙古34例、浙江8例、黑龙江、上海各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5例，均在浙江。截至12月7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133例。截至12月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6755万2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近期将公开发布。规划提出，到2025年，农业基础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力争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十四五期间将分批建设10000种左右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加强公共基础课程和重点专业领域教材建设，补足紧缺领域教材，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教材体系。 今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整治，2021年累计向地方通报4批次81.5万件非正常专利申请，累计打击恶意商标注册申请37.6万件。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意见要求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 杜绝司法腐败，提高司法公信力。 2021世界智能制造大会昨天在南京开幕，大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会模式，集中展示了全球智能制造领域最具代表性企业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权威发布国内外智能制造示范企业的最新发展成果。 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今天15:40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总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少儿频道、CGTN 英语频道、中国之声、环球资讯广播等多个电视频道和广播频率，以及总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制作的两集大型专题片《启迪美式民主》定于今天播出上线。该片用事实说话，近距离审视美式民主在国内的乱象和倒退，以及在国际上的失信与示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日前致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称赞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取得巨大成功，感谢总台为传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付出的努力。巴赫在信中说，非常高兴得知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受到了中国观众的广泛关注。总台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前创办奥林匹克频道，为传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付出了诸多努力，对此深表感谢。新闻总台正与北京冬奥组委和中国奥委会共同策划系列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营造氛围。国际奥委会对此持肯定态度，并将积极支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8号表示，已有5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奥密克戎毒株，该毒株将对全球疫情产生显著影响，各国应立即采取行动，防止奥密克戎毒株变成全球危机。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94484例，达到2,656,504,411例，死亡病例增加7,340例，达到5,268,849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510,077例，死亡79,2971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65,334例，新增死亡病例2,416例。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就美国军用飞机威胁空域安全的危险行为，向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递交抗议照会，严正警告了美方的鲁莽行径可能引发的危险后果。 据印度媒体8号报道，印军方一架米17直升机在泰米尔纳德邦坠毁，机上13人身亡，其中包括印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李浩、胡晶，主播志鹏、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